哦，包括准备了三种馅的饺子。航天员仲话，随即会同大家一起收睇春晚节目，亦都会将嚟自太空的祝福送俾祖国。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同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明天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68%，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2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651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蚊，升12蚊；美团219.6，升11.6；阿里巴巴114蚊，升4蚊；盈富基金23.98，升3毫；京东集团279.6，升13.6；友邦保险80.65，跌2毫。快手87.95，升5.45；恒生中国企业84.62，升1.18；建设银行5.96，无升跌；港交所438.4，升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9，英镑10.478，瑞士法郎8.371，澳元5.5，加元6.13，新西兰元5.134，欧元8.7125。每百日元兑港元6.7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1点，升2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83美元，卖出179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封路重开。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益京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塞到近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都是排到近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而家近大埔仔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过咗亚公湾路。提提大家，喺旺角花墟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年初一嘅早上8点，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以及系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太子道西支路仍然系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月三十一号年廿九，骚动音乐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冻好冻，但系哇，头先好想冲口而出讲咗年三十万，但系今年冇年三十万嘅。 年廿九嚟嘅啫， 系啦，年廿九嚟嘅。咁啊，但系听日就系大年初一啦，即系已经我谂，深信大家好多可能已经 收咗炉啦， 今日已经收咗炉啦，话翻紧屋企啦，已经物落紧估准备听日嘅嘢啦，咁样。 系，我哋好快收炉噶啦，过多几个钟，跟住就好快又开炉噶啦，因为过多几个钟又 又嚟啦，又系我哋。啦咁样，大家听到觉得烦啊，咁样 其实冇乜分别噶，对我哋嚟讲，其实。 但系有冇话即系我咧喺身边嘅朋友听埋咧，每个人临即系迎接呢个大年初一嘅习俗，都有多多少少有啲唔同嘅。即系例如我先算啦，咁我系每一年咧新年前一定要买对鞋嘅，呢、這个我都唔知点解、哦。总之阿妈话。过年之后唔好买鞋声唔好听。 过年前就可 以 啦。 所 以 过年前就要买啦咁样。咁但系我又唔知系咪一个 must， 即系到大个而家自己出嚟住啦嘛。我都唔知系咪到底我如果我唔买，我过一年之后都唔买，我对鞋好新净，我觉得可以着多两年，得唔得咧？咁有啲朋友话吓，乜你买鞋噶？我又冇呢个习惯嘅。咁但系我自己就。即系做到七七八八咯呢啲嘢，咁但系我唔知你有冇呢啲咁样嘅习俗咯。 鞋我有嘅， 你系都要买嘅， 唔系即系唔似你嗰种，即系一定要。但系因为我知道过年前后鞋系会得噶，就 系 全年买鞋最好嘅机会。 系啦系啦系啦， 而农历新年前后个人就会多翻啲时间，因为平时你翻工啦，星期六日其实都冇时间。不过。新年如果之前有拜年，因为今年就冇啦。之前会去拜年的话咧，你食饭前中间咧，你总有啲即系仲有啲时间同阿爸阿妈可能行一阵街 咁样。 咁咧就系一年唯一有时间可以买到平鞋嘅机会， 哦、 或者衫都会嘅。 但系你唔就记嗰啲咩OK 几好， 冇嘅 ，OK 冇嘅 ，OK 几好几好。因为我阿妈成日逼我要喺新年前做晒呢啲嘢，我发现新年前系最忙嘅，所以包括剪头发都系。即系剪头发又系新年前一定要剪，阿里未剪， 我未啊，因为我其实咧，我发现我所有嘢咧都系一个经济导向，咩意思咧？头先鞋就话，因为农历新年前后特价会买啦， 系 剪头发我都系就住佢几时。即加价钱， 系， 即加，因为农历新会加价噶嘛， 等于人哋年年买嗰啲狮字头嘅名牌包包，都系要喺减价前就好扫货啦，咁 样。因为农历新年呢一期佢哋会加价噶嘛，咁我咪咁咪又冇乜特别嘢要工作上面用到个头啊， 嗯， 即呢个形容好奇怪啦，咁冇乜工作上面嘅要用到个头， 系， 即唔使点样见人啦， 即你唔用脑嘅。 用脑嘅，唔用头嘅， 用头发 系啊，啲头发冇乜所谓。 O K， 咁明明都系笠住顶帽啫嘛，咁所以就唔会喺呢段时间剪住咯。 O、okay. K， 隔多一阵唔知初七打后啦，咁样先至会剪咯。 咁所以你其实今日都算系即系搞掂晒过年前嘅准备啦。琴日大扫除嗰啲，你有冇搞啊？ 嗱，如果你话要过年前准备咧，比较多咧。电台嘅嘢嘅，因为电台我哋嚟紧即叫做红假啦，咁所以有一啲嘅部门会休息啊嘛， 冇错。 咁好多啲例如宣传声带啊，系啦，或者有一啲嘅即嗰啲嘢要交， 哦、就要讲啦， 就今日就要 交 晒啦，咁。咁所以就可能啱啱 weekend 就要处理咗呢啲工作上嘅，就真系赶过年前啦。 系系。 咁但系至于大扫除嗰样咧，我今年嘅大扫除系一个叫做。嗰啲我点样形容咧？唔系扫啲实物啊， 系咩咧？ 系扫 hard disk 同埋 SD 卡里边 虚拟大扫除系嘛？ 系啦， 跟得上时代喎、啊、你 系啦吓 ，virtual cleansing 系系，即系屋企就冇咩好执噶啦，其实就但系个电话啊个电脑嗰啲就好多杂杂杂杂嘅嘢喺度， 系啦，即系屋企嗰啲吸吸唔系吸吸尘尘点吸尘。 点解会有吸吸尘尘？做乜讲 B B 话啊你？ 喺屋企， 吸吸尘尘啊！ 嗰啲清清洁洁。咁早几日翻去，阿爸已经话：，哇，我咧个忍唔住啦，全屋咁啊吸尘吸埋你间房啊！所以不过我冇喐你啲嘢，唔使担心啊！咁啦，咁我就悭人功夫咯。咁但系因为要处理 hard disk 或者 SD 卡里边咧，因为积咗好耐噶啦，每一次我哋做完一个访问，譬如要过嗰条声出嚟啦，过啲录音出嚟，我每次见到张 SD 卡里面嘅内容咧，其实我都同自己讲，系时候要清 一下， 因为可以同大家讲我哋嘅 practice 是怎樣呢、嗯、我們為了穩陣起見，之前他在錄音室裏面錄音、嗯、我們是會兩張 SD 卡一起行， 沒錯， 因為你有一個有什麼事呢 都仲有另一個 backup、啊、 沒錯， 因為你要知道跟嘉賓訪問你很難會再約過啦、 啊、 就算我們自己如果有什麼 segment、啊、等等要錄音、 嗯、 你要攞回個情緒是難的， 嗯嗯， 是啦，不是做不到，不過不會上咯， 即係冇謂嘥呢個時間啦。 係啦，咁所以每一次，譬如我自己個 pattern， 我就有四張嘅 SD 卡嘅、嗯，有兩張32GB 嘅 SD 卡就可能擺一啲要播嘅，負責做播嘢嘅， 係、okay,。 然後64GB 嘅兩張就攞嚟錄音嘅，咁、 嗯、 就分翻好佢，因為有陣時你唔知㗎啲機器嘢，你嗰張卡又錄又播又錄又播，好容易你一下 crash 咗咧， 冇錯， 你控制唔到嘛，咁所以就分翻清楚。 好有系統啊！我而家先發現你個人咁有系統啊，波神。 係咪啊？我自己都覺得係。 唔怪得你次次同我講播嘢就攞32GB 嗰張啦。咁样， 因为似我哋唔同同事或者我哋都试过咧，播嘢好容易，有时会出事咧，你尽量减低个风险啦。咁、 嗯、 所以变相64GB就攞嚟录音嘅， 系 咁要抄翻啲录音出嚟嘅话，咁咪好简单咯，喺 SD 卡度求其掹一张64GB插落电脑，拉个 file， 咁、 嗯嗯、 跟住就剪噶啦，又成啦。咁变相即系话有一个 backup 嗰个 copy 咧，其实一路存在咗喺度，但我冇理佢。 嗯嗯， 系啦，咁一路嗰个访问或者嗰啲声带未播出街。咁就會留住佢，你有咩事你可以有多一個救命嘅 file 啦。咁但係就因為諗住攞嚟救命，你又唔會哦好啦，今日播一個訪問呢，我就會嗱嗱聲去就 delete 咗個 file， 唔會㗎嘛。 通常都儲一路儲到佢爆先算啦，咁、樣。 咁所以其實我個 SD 卡裏面呢係有講幾十個成版一紮嘅 file， 佢可以講係半年至到一年前都仲喺度，但我冇處理過。咁所以喺啱啱嘅 weekend 我就开返出嚟，就开始听返啲声，但然后逐个 delete 囉。 嘩你吓点解要听返啦咁。 咁因为你唔知会唔会有一啲 好紧要嘅嘢。 係啦，或者可能係我冇 safe 嘅、 哦 okay, 即 係 安全起见嘅心理上呢。 Okay, okay, okay, 咁咪要咁樣處理囉、 哦、 所以都幾大工序嘅原來，因為你啲嘢儲埋一次過做呢係辛苦過你間唔中做一次嘅清潔㗎。 如果係咁我寧願真係返屋企掃下地呀執下啲垃圾算啦。我對於呢啲咁大工程嘅 backup 我係真係冇乜耐性。即係對我嚟講就係、是、哦我將 64GB 嘅 hard disk 唔夠用囉喎，要係時候清一清佢，咁點呀，將佢搬去一個大啲嘅 hard disk，搬落个两 TB 嘅 hard disk 度，写低2021年录音完， 黐线。 咁然后我就好少特登会听翻，因为觉得呢个工程太庞大啊，我觉得我自己唔会做得到啊。 就系、是、因为我屋企有，我就系清起上嚟，发现屋企有好多 hard disk 就系用紧呢一种方法啦、嗯。譬如我个 hard disk， 我要backup 一嚿出嚟，或者可能 format 佢咁先算啦。咁、嗯、你就搭上去咯。将啲垃圾由一个地方搬到第二个地方，然后你唔理佢，又继续累积，跟住即下澳门咗咯，又买个新嘅 hard disk 嚟装啲唔用嘅垃圾咯。 点搞啊？ 其实系恶性循环嚟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如果你唔清嘅话，其实最终嗰啲嘢你又唔会特登攞翻出嚟睇，佢又压咗你啲位，你又使一钱买 hard disk， 咁其实系好无谓嘅呢件事。我 的而且确，的而且确。咁但系你应该呢啲嘢其实一日系做唔晒啊，你逐一公听， 做唔晒。咁当然其实即系听翻嗰啲声带，又唔使成条听。其实你听下，你知道哦，呢个咩访问，我之前剪过出咗街噶啦。咁因为剪过，你一定系 save 咗个 copy 喺电脑，咁、 嗯、 我就可以 delete 咗佢咁样样咯。咁后援会嗰啲又系咁。 反而我 快嘅都， 我就系、是、我都有少少系同电子嘅大扫除系有关系嘅，不过就同你呢啲咁伟大同庞大嘅工程就唔系好同啦。我就系会将嗰啲每一年嗰啲嘅电子账单啊，各方面啊，哦、我就会搵个 folder 装起佢，即系通常都系 email send 过嚟噶嘛。咁我有时即系尤其啲卡数啊嗰啲嘢咧，我成日好惊自己对唔到，因为我系一个好懒，平时好懒对数嘅人嚟嘅，咁我就会将佢储起一个 folder 放喺个电脑入边，咁然后就再将嗰啲，因为 email 始终都会爆啊，个 mailbox 而家太多啦，咁然后我就将啲 mailbox 嘅清空晒，就再放喺电脑入边。但系其实我发现呢啲嘢咧，真系冇用嘅，即系我例如我储起晒嗰啲电子账单啊，呢样嗰样啊。我儲嚟真係咧，真係 touch 講句用起上嚟就有用啦嚇， 係 冇用起上嚟，其實你真係擺喺度唔知做乜嘢嘅咁樣樣，因為仲有啲保單啊啲嘢咯咁呢啲就少少步驟，我覺得每年呢啲時間都要做下嘅，咁但係 其他嘢真係唔好搞，相嗰啲呢，即係尤其相啊，相我係最難去做清洗嘅，因為你平時我深信大家日常呢無無聊聊又會影下相，食碗嘢又影下相，咁樣影咗好多㗎嘛，其實影影埋埋呢，有時有啲嘢就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你覺得呢張相好似好有紀念價值咁啊，但係你又唔知幾時會攞返出嚟睇，咁然後一路擺喺個電話度又係冇用嘅，咁然後我就將一啲比較相對上好重要嘅日子嗰啲好有紀念性嘅相，我就會抽翻落電腦度咯。咁但係其餘嗰啲就係算數啦。 譬如你結婚嗰陣時咁，可能有啲攝影師影啲相，朋友 send 啲相俾你，嗰啲你有冇好好可能即係 呢啲就有嘅，呢啲就有嘅，呢啲我唔搞，我另一半都會搞嘅。 係啊係啊，你講起相就一個問題，因為我個電話長期都冇位啦。咁有时自己影相啦，譬如大家见我哋出 post 同嘉宾嘅合照，跟住我哋出 playlist 嗰啲全部都系相嚟噶嘛，都未计一啲唔同嘅 group 啲朋友 send 啲玩具相啊， 好多啊， 好多。咁你有时我已经熄咗嗰个自动 download 嘅功能，就系为免佢无端端同我 download 咗好多嘢。 一日系可以 download 到成百张噶嘛呢啲。 系啦，咁而最重要就系你谂住，唉啲相唔紧要啦，几张储喺度，但系原来。积少成多呢个概念系真嘅，你储下储下压咗好多位，因为我而家 二百几 G 都唔够用啊，五百几 G 都唔够用。 我电话咧系256 G， 而家佢用咗咧、 啊、 用咗254.3 G， 即系剩翻1.7 G。 哇！ 佢成日都处于一个好危 好濒临喎你。 咁我就系又系 weekend 嘅时候开始清相，咁你就觉得。唉，啲相可能一 Mac 一张有几多，然后你发现唔系噶， 储埋好多噶啦。 我一可能用半个钟头 delete 相，或者我每一 round 夸一扎 delete 一次，夸一扎 delete 一次，每一次夸可以夸到100张相咁为。 系系系。 其实一个晏昼半个钟落嚟咧 ，delete 到嘅相咧，嗰度几激噶啦，因为有几百张相。 系啊系啊。 然后你不知不觉少少咧，呢啲咁样嘅电子空间咧， 就 咁 好紧要，积少成多啊。 系啊，你咁样就系要咁样少，你用乜嘢啊？ 如果啲錢都係咁就好啦， 積少成多。其實係㗎，你每日入一蚊喺個豬仔錢眼度，可能一年之後，呜飛飛啦個人。但係如何都好啦，咁啊呢個牛年就嚟到最後一天，希望大家就即係有啲咩唔開心啊、難關到新一年都會好過啦。 清走佢啊！眨 眨眼，時間走過，有幾多歡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似烟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諗咁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高低起跌，回头看 啱啱有听众好心水清， 系啊， 佢话一日储一蚊啊，一年365日，储到几多钱啊？ 365蚊，食个饭都可能冇咗啦。 啊， 你唔好理我，储10年就多噶啦。 啊，听个雷同已有嘅碌下碌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80宗属于本地感染，有13宗源头未明。不少市民趁住除夕下午到旺角花墟选购年花，有市民话当局取消维园等的花市，所以轉嚟花墟買花。有人話每年都會嚟花墟選購，今年部分花店減價促銷。另外亦都有市民話花費近1000元買劍蘭同百合等。有花店店主話期望收支平衡，有花店職員就話市民偏好顏色大紅大黃等嘅花同櫻花等嘅產品，因為天氣較凍，佢哋已經減價促銷。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15名官員出席全國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宴會事件的調查結果，3人要接受不同程度的跟進，其中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已經提出請辭並且獲得接納。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說，由於徐英偉在宴會逗留接近2小時，沒有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並且涉嫌違反佩戴口罩的防疫規定，令人失望，令他本人和特區政府尷尬，構成公眾負面觀感，反映徐英偉警覺性和敏感度嚴重不足，明顯有違政治委任制度官員的守則，應該按相關條文處理。另外2名要跟進的官員包括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馮英倫和創新辦副總監馮浩然。林鄭月娥說，當晚馮英倫在宴會逗留超過4小時至午夜才離開，但是作為政治委任官員應該留意疫情發展和政府呼籲，但考慮到他並非抗疫團隊成員，會要求發展局局長對馮英倫作口頭警告。林鄭月娥又說，馮浩然1月6日收到衛生防護中心通知要進行檢測，但是沒有馬上向上司報告，並在翌日返回辦公室，將同事置於感染風險之中。認同公務員事務局的建議，由創新辦總監按相關規例對馮浩然作口頭警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雨，今晚和明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嘅情况。现时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个龙尾排到去铜锣湾嘉宁街啊。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反方向去九龙城观塘方向桥面一带现时交通都繁忙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九龙入口好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验车中心。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而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欣怡花园。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近虎山道。讲到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一带仲是比较多车的，因为之前那里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就走了，那现在纯粹是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九龙区方面，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牛头角港铁站那段就慢车少少。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市中心同埋呢个城门隧道公路美松苑段咧，现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影路嗰段咧，现时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候选金曲包括 整亲。作曲徐继忠，作词钟雪，主唱胡鸿钧。 评论十分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亲后若见大雅。 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作曲周石汉，作词 Oscar， 主唱维斯。 当然可以，但为何又要自愿搁浅？前进会满地有光照。 It's okay to be sad， 作曲 Ariel Lai， 蔚蓝咳新风，作词黄伟文，主唱蔚蓝。 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二月十三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今个年29年初一和年初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财神到大演唱， 欢迎听众到二台 Facebook 专业留言或传真到233-96453点唱。 轻谈主持刘佩龙会一一读出你的恭贺说话， 恭祝你和你的挚友有个生龙活虎、健健康康的新春佳节。 记得年廿九、年初一、年初二，深宵二至六， 轻谈演唱不夜天，财神到大演唱。 年廿八要洗邋遢，到年廿九又点可以唞？港台电视31大厨食晚陪你送牛迎虎，特备节目得心应手年廿九，有我崔杰彤约埋阿 Fred、郑俊宏、Judas、罗海玲同大家唱歌倾下偈，仲有李成泽师傅讲解虎年生肖运程。得心应手年廿九，今晚8点港台电视31，热热闹闹陪你食团年饭。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你里面住住嗰一个真实嘅你，嗰个小朋友嘅你，有几耐冇出嚟啊？听我慧兰嘅 Little Miss Janice 啊，嗰个真实嘅你，俾每日嘅生活磨蚀咗未啊？每日重复住咁样去生活工作，有几可俾真正嘅你抒发一下呢？张曼芝的派台作品 到底想我怎样， 歌曲名字叫做一样，如何从一样的生活当中为一些新的冲击呢？试一些新的东西，好像阿姐那样，新歌找到 The Hurst 作曲，还有跟卡叔叔一起编曲有新歌。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透尽？问问镜中。 告又或者刘应婷的最新派台作品叫做 MM7， 亦即是正的一个速成码啦。刚才又讲话哦，生命之中生活当中带来一些冲击，可以试些新的之外还有什么呢？可以简单一点的，看些开心一点靓一点的东西。最近看这首歌的 MV 会很开心的，因为有林明晶和193。 你太流行前卫，我极其自卑，用尽计见蓝墨契是有点失礼。你笑容含糖分，但是有点矮，仍然被加速心跳没法降低，消失了自制。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曾幻想一天触碰你身躯，全日尽在被窝吹醉。愿望你一世，外貌仿佛梁朝伟，垫你的心肺。你眼神常传递，着是爱攻势，时常用刺尖剁我面颊，已经思想已在曳。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身躯全日尽在被窝畅醉，心里面的秘密多想你知道吧。 You are my fantasy, I am your man lady。 一起学过浪漫汽水，愿望拖实你爱下去， FF 到我神像太虚，极沉迷苍老十岁，信上记低，决定是爱的字句。如今再度初恋，感觉未判或水，就不需说下去。热吻就干脆。 这首、叫做再次 Puppy Love， 作曲有 Delta T， 作词有 Delta T 和193，主唱有193。六点钟新闻之前有这首最新派头作品再次 Puppy Love。 日本东京都新增1175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事隔四日再次回落至15000宗以下。但是当地首次在星期一录得超过10000宗新病例。首相岸田文雄说，目前未有考虑向东京都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会彻底检视措施的有效性和监察疫情变化，并且同地方政府合作之后作出全面决定。东京都政府今日起要求50岁以下无潜在健康问题、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的新冠患者留在家自我監察。新政策之下，他們如果有不舒服，將會要改為聯絡新成立的家庭康復支援中心，中心會安排護士和他們聯繫，評估是否需要更詳盡監察或者送院治療，亦都會向患者分發食物和相關監察儀器。天气方面，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同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年29嘅奔神 Monday Blues 迎接听日大年初一虎年嘅嚟临啦，系咪啊？ 唉，算啦， 唔好算啦。贺年歌有好多选择嘅，唔一定要听商场播嗰啲嘅。 若摊开双手，未发生都被安排，高低好走，吃住行烟足够。摊开双手，没太贪心与极苛求，摊开双手。 都想趁住呢个新年转一转个大运，系咪啊？上年可能过得唔系咁好，唔好算啊！希望在明天啊！带嚟有 swing 一命二运三风水，讲起风水，我谂起佢哋。 拎出嚟又睇咗。 有三衰六旺，我仲要衰到几岁？究竟点解佢出世歌词含住金锁匙又点解？我成间屋仲细过佢座次又点解？我次次买六合彩时中呢个字，系咪有出事出世害事？点解佢系我波子揸波子？我好多 cos， 佢好多女士，同人同命同车唔同病。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命二运三风水四舍五入犯太岁六六无穷都仲咁衰七除八除九十岁十个光头都唔同命水人出唱片我出唱片出到喺颁奖典礼里面镜头唔影呢边观众睇我唔见我哋坐喺侧田嘅侧面侧面侧面侧过侧田点样先做到歌声急急如律令俾啲掌声有请领领出嚟又睇奖啦农夫今年又攞奖啦睇奖睇奖睇上，攞奖攞奖演唱，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六岁，七八年后生个女，九十几岁都仲未去，个个都唔同命水，人踢波时我又踢波，但系点解人哋踢皇马，我就踢南华？球迷唔多想睇，我又唔多矜贵，场场都以和为贵，打和打和和过和仔，点样先做到球星？急急如律令，俾啲掌声有请。 属猪的朋友，属鼠的朋友，属牛的朋友，属老虎的朋友，属蛇的朋友，属马的朋友，咁佢十二生肖 嘅朋友点啊？ 嘅朋友点啊？ 睇奖睇奖睇上，攞奖攞奖演唱。 我一出世就识睇梅花易数，用咗廿年罗间东南西北，梗系分到。我奖又睇到，上又睇到，要 rap 都完全冇难度。鼻头好有肉，内心就冇毒。眼睛水汪汪，桃花运畅旺。眉尾散，储钱难。上唇口重情，下唇口比较重性。 零零零零，我有嘢问，问下我嘅桃花运。 夫君好男人，过几年就结婚。 啊，零零零零，我又要问，问我老婆系乜嘢人？ 六永大情人，个老婆好销魂。 啊，师傅答唔答得到？我第时做乜嘢好？ 夫君问得好，最啱就写稿佬。 啊，师傅想个面咧，答我做咩自由钱？ 六永要表演，最适合做幕前。 零零零零，咪走住，农夫有咩要注意啊？ 师君多主意，陆永要做主持，罗间最紧要睇得啱，人哋点样讲你都好行。 零零出嚟又睇奖啦，农夫今年又攞奖啦，睇奖睇奖睇上，攞奖攞奖演唱，俾啲掌声有请。 农夫风生水起。有时唔一定要睇相啊，改一下个相啊，先能够改运程嘅。新年试下换套新衫啦。 有吗？女王的心意，耀眼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身上从此有服装打扮，身材过关。穿我的睡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睡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惊喜。穿我的睡衣，希望每一天。 走到街上就看一千台进口奔驰， 我来自成都， 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一个，什么还有 又真实啊。没有谁看到我表情内疚抢过生日，弟娃是把我当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粉丝，心上不来什么钱包你内疚该生日啊。 出发的那个女生不爱美，是让我满血八个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你，我有花的多少 hater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当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自己就是你，做个天使上的新人，打扮漂亮再出门，要坚持这种精神，当我出现每一眼都惊艳，讨厌肤浅给我坚持一偏见，不仅不愿有个谦虚心愿，要跟肤浅上一天都在深夜，穿我的穿我的心 Wava， 我的新衣，着咗套靓衫，系时候出发，探下啲亲朋戚友，食个靓饭之后，你会做啲咩？系咪会攞翻副啤牌，或者系鱼虾蟹出嚟？系啊，新年俾自己 keep 住呢个 beat 啊！提神啲嘅系会。杰伦，充满住中乐元素嘅一首 hip hop 作品 ，Now You See Me。 最后送多首名正言顺的一首新年歌给你们。 My peoples keep their head up in the truest display. Do what they gotta do just to get through the day. Back in Hong Kong where they grew up and stayed until they immigrated to the US of A. 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rough ride for my pops. Guess what? He still shut them down. Open up shop in the back of the kitchen making wontons. Late nights out with my moms playing mahjong. See, I was a youngin', but the culture was inside of me. Playing cards big too. Never want the diamond three.Every Sunday it was part of the tradition. While y'all was at church, dim sum was our religion. I'm on a quest for love, that's just part of my pursuits.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sticking to my roots. Show you my world, that's all I'm trying to do here. Cause for me, every day is Chinese New Year. Gong, hey, Father, Choi. New day, new hope, but I ain't new here. Topic, I got something to reveal. Can I be real though? I mean, really real? Cause at one point, yo, I was losing sleep thinking about the first song that I ever released. Looking back, it was a lesson in my eyes. And if you never heard of it, hey, that's jus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Learn Chinese, drop things, never been the same. Credibility gone, yo, charge it to the game. Truly though, seemed like a scene straight out of movie. I was in the studio with one third of the Fugees. It'd be an understatement to say I was excited. So when Clef said that's it, I ain't hesitate to write it. I was barely 21, but that's not an excuse. I got on my own 2 feet and walked into that booth. To make y'all proud, that's all I'm trying to do here. Cause for me, every day is Chinese New Year. Gong, hey, Father, Choi. New day, new hope, but I ain't new here. Guess we finally arrived. 0% luck, 100% drive. For your safety, I went through the crash test. Life is a road trip, can't rely on that quest. This is for my sisters and my brothers struggling. Here's hoping that you can find comfort in your skin. Not better, not worse, we just equally blessed. They say we fresh off the boat, yeah, the key word is fresh. Walk a mile in my shoes, feel the pressure produced. When you're mentioned in the same sentence as Bruce. Leeway, none given, hard to fill a tall order. Almost drowned in the hype, now I'm just trying to be water. Chinese or not, this is for whoever will listen. Listen, we are more similar than different. Unite us all,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do here. Cause for us, every day is Chinese New Year. Gong, hey, Father, Choi. New day, new hope, but I ain't new here. 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带俾大家嘅作品，又嚟自 MC Jin Chinese New Year， 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虎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80宗是本地个案，其中67宗与其他个案相关，其余13宗源头未明。另外，初步确诊95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67宗相关个案包括大埔工业村宠物店职员。抗體檢測顯示可能是最近感染，一些大廈懷疑出現橫向或者垂直傳播，需要撤離。13宗源頭未明個案，2宗懷疑涉及 Delta 病毒株，10宗懷疑涉及 Omicron 和1宗未分類。 不少市民趁着除夕下昼到旺角花墟选购年花，有市民说当局取消维园等的花市，所以转来花墟买花。有人说每年都会来花墟选购，今年部分花店减价促销。另外有市民说花费近千元买剑兰和百合等。有花店店主说期望收支平衡，有花店职员就说市民偏好颜色大红大黄等的花和樱花等的产品，因为天气较冻，他们已经减价促销。德国两名警员在例行巡逻的时候被枪杀，事发在德国西部的库塞尔。当地星期一凌晨四点几，警方说两人在截查车辆的时候遇到枪声，是遇到枪击。遇袭的是24岁女警和29岁的男警，两人透过无线电求助，但在增援警员抵达之前已经丧生。疑凶事后逃走，警方未能够掌握对方的样貌、所用的汽车或者是逃走的方向。警方呼吁居民不要随便接载他人，并且警告至少一名疑凶持有武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提下大家啲公共交通安排啊。港铁咧今晚喺8:30去到11:00期间咧，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将军澳线咧就会加强服务同埋加密班次，不过咧就唔会延长服务时间，大家要留意啦。隧道方面，咁现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好多车啊，咁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同埋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啫，九龙入口就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广告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调翻转咁啊，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去黄竹坑方向咧，好多车啊！龙尾去到沙东街，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之前嘅车龙都好长嘅，而家短翻啲，而家龙尾近住彩虹隔音屏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Sweet Escape 作曲张敬轩、唐达，作词 Delta T 唐达，主唱张敬轩。留下来的人作曲徐佩恩，作词若云，主唱 See All Star。 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 只想你记得，作曲黄安宏，作词黄仲杰，主唱吴若希。 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band 仔黄天恩，你睇下，放到成台口琴啊、吉他，仲有啲足球明星相啊，好似键盘同滑鼠都冇位摆。听我讲就拍佢啦。 哦，呢你少担心啦。听我讲啊，我左键盘右滑鼠一向都操作自如嘅。你不如执下台面嗰啲护肤品啊，搞眼睫毛啦，睇下你个电脑屏幕被逼放到几高，小心颈痛啊。 两位前辈，听我先分讲句工作安全嘅嘢，不如都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有佢。 办公室位置够整洁，员工开工就自然安全又快捷。我系 Otton 黄天恩。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彭德怀要求邓岳所在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Candy 孙孙晓妍、 MC 张天赋。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黄昏6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狮子山下好音乐》。 说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渺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次碰撞和涟漪。随风雨下葬，待转身回头看，重读方知真了然，无名的小小暗示，随念生起的空意，无常当中徘徊，原来有我，离流中捉紧一切往事和回忆，再一竟失望，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 伤痕随风雨下葬，便有光，让我归于心死的光，让我痴于生起的希望，让故事如虚妄，温柔藏心细十方，度众生非我这小故事。 獅子山下好音乐迎来这一位全能艺术家的，因为他既能够作曲啦、编曲啦、监制啦、主唱啦， 继续 还懂得写书法添， 还有呢仲有負責靚啊嘛，梗係， 係咪佢以前都係青春偶像組合嚟㗎。係 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即係知道 Candy 一路都咁多方位嘅發展咧，佢自己喺音樂路上咧，而家都好犀利，好多嘢都係親力親為嘅。因為亦都首先恭喜就係上年出咗自己一個個人專輯啦，第一張嘅個人專輯咧。其實會唔會覺得呢個過程比以前更加有趣的一樣嘢係可以原原本本將自己一啲諗法帶到俾樂迷去睇咧？ 而家最清晰的目標就是即係想做一些自己很喜歡的音樂，然後希望找到都喜歡我喜歡的音樂的朋友咯。 無名故事呢就是這個個人專輯的一個好像wrap up 咁樣擺在最後，有沒有原因的呢？這一首有 這首歌其實那份詞是邵克田的，我跟他講了我其他歌的歌名和兩三句意思咁樣嘅，咁跟住佢就話啊，不如我哋呢隻歌就填類似生命之花嘅主題嘅嘢啦，好唔好咁樣？跟住我好好啊好啊，咁因為我覺得呢隻歌個題目最大咯，喺隻碟裏面，咁我就好想即係其實寫 melody 嗰陣時已經想擺佢喺最後噶啦，咁就再貼合埋嗰個主題都係好係一個啊，好似 wrap up 曬成件事。咁我再攞咗無名嗰個字，即係呢個字去做埋個專輯名，係好想講之前每一隻歌每一個故事其實都係唔係淨係我嘅嘢，都係其他人嘅嘢，所以就算是無名其實都是很有值得去探討去閱讀的地方，所以都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故事樣。 講起這首無名故事，聽聞是你個人專輯裡面你覺得最難的一首，還有甚至乎好像當時有錄到喊這樣的情況發生， 是因為難到喊啊，還是當中那副感情是令到 感動到自己， 真的很觸動到自己呢？ 是非常觸動咯，尤其是即係 chorus 佢讓我躲於天邊一方，讓我終於即係終結於思維的心臟，跟住覺得哇好犀利啊！即係呢個歌詞好似我用第三身去睇，但係又有啲第一身嘅感覺，咁我就覺得好錄嘅時候好難拿捏咯，因為我又唔想太個人，但係又唔想太點樣講咧？好似局外 係啦， 局係啊，要啱啱中間局外得嚟，又講緊自己嗰個位好好難攞。咁最尾就而家出街個 tick 咧，係將我第一日嘅 vocal 同埋最尾嗰日嘅 vocal 加埋一齊。嗱，你咧就自己喺呢張專輯或者無名故事呢首歌當中啦，你可以揾到一啲自己嘅影子，或者你希望其他人都可能會揾到一啲共鳴。推出咗之後，會唔會有樂迷都真係曾經 DM 你或者同你講話，哇！我聽你嘅歌未必淨係限於無名故事，總之你專輯入面嘅作品，我好似揾到啲嘢好近自己，或者從中令佢啟發咗有啲嘢講翻俾你知咧。 即係呢兩年嘅歌有好多思考嘅地方啦。咁所以好多樂迷咧，都原來佢聽完隻歌，佢都好中意諗究竟呢句點解咁樣填啊，或者啊呢一句貼合咗呢一個環境啊，但係又好似貼合到我嘅環境啊。咁佢哋好多分享，我都幾觸動。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系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毛遂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先至会被睇见。嚟到而家嘅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系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嘅管道施展你嘅音乐抱负，甚至系一晚爆红，已经唔再系冇可能啦。每集《狮子山下好音乐》都有一位音乐好新手喺呢个舞台展现佢哋嘅音乐才华。今集登场嘅系 Irene 林子莹，佢自细就热爱唱歌，更加喺大学主修声乐，希望能够将所学嘅应用喺演绎流行曲当中。Irene 亦都跟曾鲁德老师学习唱歌，就由莫莉同景雄探索一下呢位音乐好新手喺追梦路上嘅故事啊！ 林子莹 Irene， hello， 大家好。 Hi， Irene 其实咧系曾鲁德老师嘅学生嚟噶、我想问一下咧，你当初咧揾曾老师咧学唱歌嘅时候，第一首歌系咪就是《天国一方》？ 梗系唔系啦。佢我当初我去上第一堂嘅时候咧，佢就叫我准备三首歌嘅，咁我就拣咗 Adele 嘅《All I Ask》啦，跟住张惠妹嘅《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啦，同埋《我们的爱》，which 系欣嘉会唱嘅，因为我觉得呢三首系。自己比較有信心嘅，同埋我覺得都幾 show 到我個 style。 我覺得唱好一首歌咧，除咗技巧之外啦，感情好重要喎。 係冇錯。 有冇諗過點樣用自己嘅歌聲可以感動到人，同埋為人哋打氣呢？ 即係我覺得係你要擺自己喺個狀態裡面，即係你當咗你對號入座咗先，要擺你自己喺首歌裡面 as 一個主角，你就啲 feel 就會自然就會產生出嚟。 以下落嚟咧，Irene 揀呢一首歌對你嚟講一定係好緊要啦，就係、是《我們的愛》。係 冇錯啦。 點解你會揀呢一首歌呢？ 因為我其實呢首歌係我第一次喺曾老師嗰度咧，我都 perform 過，我覺得對我嚟講都幾特別。所以我都想揀翻呢首歌。从此以后，我都不敢再偷看，仿佛我的天空。 着一张被，在记忆绵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午睡过的曲线。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然发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欢乐，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对。 来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清晨，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风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对，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独居。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到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物又变更加等待，天花塌下还在祝福他跟你数扬，胸襟够吧，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腺失调，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 獅子山下好音樂，今日我哋有 MC 張天賦帶嚟佢嘅記憶棉嘅。Hello， 你好 ，Hello MC。 Hello， 呢首歌咧有樂迷形容係年度失戀之作啊，即係大家誒、聽嘅時候咧都隱隱作痛咁樣，因為呢首歌係講即係對一個人有少少揮之不去嘅情感同埋記憶啦。一定要問嘅係咪你嘅真實經歷啊？ 其實有八成都是我的真實經歷嚟嘅， 係、okay. 因為當時填詞即係諗緊啊，究竟應該填咩詞好咧？咁、其實未決定填詞之前咧，咁我哋就食緊飯啦。咁咁啱咧，監製就喺隔離聽到我講緊一段故事，佢就就用呢個經歷嚟做歌詞啦。咁於是就寫咗落去啦。 OK， 今次監製徐浩咧，即係好開心，佢話發揮得，因為咧佢對你嘅 range 好有信心，佢話點玩點寫都冇嗰個壓力喺度。 佢問咗唱片公司先嘅， 係啦，問咗唱片公司，咁然後就即係亦都話你超水準發揮啦。其實去錄音嘅時候咧，有冇阿徐浩都俾一啲嘅 suggestion 你，定係其實已經係你自己 feel free 咁樣點樣唱都 OK 咧？ 其實先講唔係點玩都得㗎，因為原本最初頭嘅 demo 係會再升多次 key 嘅，即係歌入邊會連續升兩次 key。 哇！ 咁最後係經調整過之後，我就話不如都係升一次算啦。係咁，所以都 要顧慮埋唱 live。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咁容易玩啦。咁但係當然喺錄音嘅時候，監製係俾咗好多意見我嘅，但係一樣都俾好多自由度。其實先俾我自己去發揮咗先，咁然後再睇下有啲咩地方需要去細執啊，或者去要特別去處理嘅，咁先至再傾咯。我哋會 除咗徐浩嘅監製，就睇翻 MC 張天賦，你出道以嚟派嘅幾首作品咧，其實全部都唔同監製噶、我想問呢一個咧，係唔係唱片公司特別即係為你安排，即係覺得啱啦 ，MC 張天賦，你咧跟曬呢啲最叻嘅其中幾個監製咧，就吸收曬佢哋啲日月精華。 我諗呢個都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 但我想是没有特别去安排的，因为当时揀歌的时候都没有说特登是揀哪一个的歌啦，或者哪一类型的歌。 但今次去看回呢，记忆面很多网上一些乐迷的 feedback 都赞啊 MC 那些真假音转换好劲啦。咁呢一个到底是张天赋你自己的天赋啊，定还是是真的真的是后天的练的要。 其实绝对是后天的。是啦，咁我觉得呢个亦都同我细个听歌的习惯有关啦。因为我细个是好喜欢周杰伦啦，好喜欢古巨基啦，which is 佢哋都是真假音好犀利嘅。 係 啊，咁所以细个想唱歌的时候，当然最快就是由模仿开始。係啦，咁所以就练习就练到出嚟啦。所以绝对是冇天赋呢样嘢。 由大唱片公司的组合去到独立发展的音乐人 Candy 孙孙晓妍，在创作上面有更加大的话语权，而在他的专辑入面每一首歌都好像是一个章节，分享他对世事百态的回应和体验，怎样温柔而倔强地活着。这个既是他对自己的提醒，亦都是对年轻的心的寄语，无论生活是怎样都要活出明媚。 Candy 孙白眉。 想躲在梦里那天地，怎找到自己，怎不会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知识，想要固执，便制造愁眉，那为怎批判最弱势，刻意地不理，谁会怕抑郁至死，仍是了方世纪，把味道盛放一天仍没死，始终传奇未会抛弃自己，在疯癫中举出诗篇里那种完美，怪人寒夜远飞，世人如龙是死，这副躯壳醒觉让我思想做兵松跳找定，如你越是崇白的越像越没的，不过是角色我轻轻